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北京民族乐团原创的民乐交响诗《大运河》的片段。我们接着上期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大运河》这部民乐交响诗背后的那些故事。首先呢，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民族乐团的李长军。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青年作曲家郑阳。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郑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民族乐团的声演奏员郑阳。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民族乐团的中阮李雨涵。 欢迎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活力会客厅。其实上期节目呢，我们就讲到了哈，这部作品是我们2021年推出的重磅原创民乐交响诗。那其中呢，也是启用了我们非常年轻的青年作曲家郑阳老师。其实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一直在跟大家聊哈，大运河它都有哪些章节，它都用什么样的乐器来演奏。那么其实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郑阳老师哈，您觉得大运河这部作品当中它都体现了哪些元素和情绪呢？ 其实如果概括来讲啊，我建议大家就是把这整个一大部作品，把水元素以这个为切入点，变化无常啊，形态万千，像我们大运河一样，我们大运河沿途的景色也好，我们大运河沿途的风土人情也好，文化历史它涵盖的内容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浩瀚。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开始作为尤其作为年轻人接到这样的作品，我有多么大的挑战，有多那么兴奋，还有多大的压力。我们可以说不了解它，就是说我们作品当中每一个细节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作曲技法，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我们通过视觉听觉直观的感受，我们能感受到这里面的喜怒哀乐，这里面的高亢，这里面的非常柔软的一面，有非常明亮的一面，有非常柔和的一面，这里面有非常多语言所无法形容的，我们就要跟着音乐的这种状态展开极其丰富的天马行空的联想，然后我们再结合我们自己的这种人生经历，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我们就能够从这部作品里面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我觉得任何一种其他的艺术给予不了你的。就是对我自己而言，我创作这样的一部大型的交响套曲，像那天我跟这个李团长聊的，我们都清楚，尤其是我自己更清楚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在我的专业领域都不是一个两个台阶的事情，是一下向前跨进了多个台阶的这种 进步，是不是跳高一样？ 哎，像跳高一样。不论对于我自己的这种业务能力啊，这种专业能力的提高，还是对于我的这种对于历史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这种提升，包括我从指挥家、演奏家，包括观众朋友们，还有这个专家们身上学到的，就我获得的和我提升的太多了。而且最难得的是什么呢？您想一想，这么多的我们主创团队，我们这么多的演奏家在一起，这里面既要互相理解，也要互相磨合， 对， 既是有对立的因素，也有统一的因素，那么大家又非常非常的信赖彼此，要非常非常的具有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最终才能够我能看到我能听到我自己的作品是这样的一个呈现。 其实上期节目当中您就说到了做这么大规模的民乐作品您是第一次，那么其实说到写戏曲的话应该更是第一次了。在我们这个大运河这部作品当中的由郑晓老师演绎的第六章醉千秋就是一个完整的戏曲的片段。 写戏曲尤其是戏曲具有创意性而且又具有非常高难度挑战还得好听的作品，确实就是第一次。因为我也没有系统的去学过唱戏啊，或者是去学过怎么去写戏都没有学过，仅仅是上学的时候有这样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去进行了一个比较浅显的一种了解而已，所以更多的是要建立在一种直觉上的和对于文化的一种这种思考和一种感觉上面在一种升华。但是我觉得呢，有的时候这种挑战恰恰是有一些优势，就比如说您刚才说，正是因为我在这个民族创作领域里面是一位新人，所以我更加的没有更多的负担和禁锢 啊，没有包袱， 我没有包袱，我甚至没有过多的去参考一些之前的作品的一些写作手法的惯例，而是依据自己的想象再把我之前的不论是西洋管弦乐理的创作手法还是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思维和元素还有包括我们现代的时尚的一些元素我通通的把它拿进来。具体的一个目标就是我要用最多的元素最多的风格最多的手段我们来共同的来升华我们的中国传统的文化。醉千秋这首作品里面那体现的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们的戏曲文化呢源远流长，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这首新作品里让我们听出时代感来呢？那这里面就要有新元素的加入，而融合的好不好，你是否能让新元素在里起到有机的作用，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要检验的一件事。所以当时我这个事儿我还没跟这个李团汇报呢，这两天呢我在就是因为我们要剪我们这个片段嘛，因为为了这次录制，我就在家里这个整理资料，结果我就是这个把这个音频跟视频啊，我从头对照看了一遍，结果我看了一遍之后啊，这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自己给自己看哭了， 哇， 这还真是就 有了新的感受。 我们乐队演奏员也好几个跟我说过，排这个排哭过， 是 就排醉千秋 啊，排 听你那唱演奏员有哭的， 那个弹那个 真的 大软的那个海东啊， 他也说过 他我第一次排练完以后，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说那个肖姐姐，你可不可以把你排练的这个录音，他也看见我录音了，他说你把录音传给我，我说我就是一个现场排练的一个录音嘛，他说我太喜欢听了，他说这是可以说是我进团以来，就是我从事这个行业以来我听到的最好听的作品。 他还没有词儿， 没有词儿。 对， 哎呦，我真的觉得，就是其实是，就是这，因为当时我觉得时间，当然给我这个消息是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的，但是我其实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就像是我们找到了共鸣一样，比如说像作曲家郑阳老师给了我这个曲谱之后呢。他也给了我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MIDI 的音乐啊，我就听着的时候我就有几处就是中间有几处旋律我是就是好像是就像我们有时候听歌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会唱到你心里去， 对， 他那种感觉就像他写到我心里去了，然后我其实不用太什么就自然的就知道该怎么唱了，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后来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因为我也担心有的其实跟很多的这个创作者合作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愿意我们去改变他的音符或者是他的这个创作的初衷也好或什么，这个需要沟通，当然他就会说我希望你有任何的想法你都可以就是加进来，当然我呢就还用手机给他干录了一个声音然后发给他，我说你看我这样唱行不行，他说完全没有问题，我就是这个就从沟通和创作起来就是大家其实是给对方空间很大的，而且我一直是这么认为，其实创作不管是演员也好还是作曲家也好任何的艺术我认为都是需要感觉的，就是你只要感觉对了就所有的就都对了，所以在这个作品上的时候其实以前不管是唱其他的别的作品我们不管是翻唱也好还是原创的作品也好它其实就是这种 有共鸣的这种合作，非常碰撞，非常愉快，非常契合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 啊，就是有时候我就说像找比找对象还难，就真的是这种感觉， 像我们精神上保持高度的一致。 对，就好像对方呢，他给了你一个空间，你马上你就能够把你想要表现的东西把它填进去，然后又感觉很对，因为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戏曲，我之前也是前两年开始我就想做做跨界呀、啊，或者是做做几融合这样，其实做融合会很多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做搞融合。但是真正你能不能融到一起去，这个就很难。它可能需要你不单单是要懂你这个领域的一些技巧方面，其他领域的你多多少少还要懂一些，还要去学习。这个比如说我觉得《醉千秋》里面不光是戏曲咱就不用说了，声乐里面的这个比如说民歌的感觉，是吧，比如说像我们走那个低的旋律的时候，可能又遇到一些用气声唱法的感觉啊，就是你可能不用使太大的力气，但是又唱出来的时候呢，又得有戏曲，有戏曲的感觉，不能把它唱成歌，包括中间的那个念白，还有我加进去了一点就是贵妃醉酒的这个元素，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是有这种情怀的人，情节人，就觉得我是梅派的弟子嘛，我一定要在就是我演唱的任何的作品里面还要保留一些我的这个根上的元素，所以我在不管是贵妃醉酒的这一个就这么两个字儿，还有包括我在唱这个无词歌的时候也是怎么能够考虑到我梅派的风格，其实如果是能够听得懂的观众，他们应该能够感觉到里面有很多的腔和感觉和气息，其实我是借鉴了梅派的，所以说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了呢，大家觉得不违和，也感觉到好听，其实这个就是我特别高兴的事儿，我也没有觉得说我会做得多么多么的成功，只是希望这种感觉是能够刺激到我本人的，我觉得能刺激到周边的，能影响到周边的观众的话，那就是我非常无比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李团特别特别特别懂我，而且我也是有一些梦想，在我这个自己这个学戏，因为学戏是很苦的，从11岁到现在我一直无法体会到一种真正在舞台上的那种，我说那种很酣畅的快乐感，因为戏曲是它是有很多的规范的，它不允许你要释放自我，你明白吗？ 个性化的处理， 就是、对对对，就是戏曲它是有传承的，这一点我自己都不允许我自己要出这个圈儿，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一直要在一个规矩里活着，就是这个艺术就是这样，所以说梅先生也是一直强调说他反对过火，比如说我有一个戏里边我要唱到嗨 C，他不允许你有这样的就是你的嗓子可能能唱到嗨地嗨意，但是他不允许，你知道那种感觉，其实你是有这个能力，可能你达不到，你也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这样，但是在这样的作品里我就可以，所以说我觉得李团真的是我的， 就是拉着你破了好多规矩包括说《红楼梦》他也唱还有那个上次那什么流行一点那个戏腔那个 琵琶行 啊，琵琶行也 唱、 然后这次又唱这个， 上次我们还谈到琵琶行，就是这个琵琶行现在在B站上 B站上 已经破了600多万了，就是这个就咱们上次包括有雨涵这个民族乐团的9月室内乐组合就是这些 可见就是年轻人其实你并不是说觉得他不喜欢民乐，他只不过是有一些元素他可能觉得哎这个好像距离我的生活有点遥远，但是但凡我们把它创作完了成为一个新的新颖的作品之后，其实大家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要符合他们的审美。 对，我当时看了这个郑晓老师的这个 B 站的视频，然后这个弹幕已经都是哇姐姐有B了，然后底下都是天哪国家队出场了，他都是下一个是什么作品呀，我能点歌吗，有好多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弘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这个完全在它的规制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新的创新。不仅看我们的艺术家别的啊，我自己玩得很嗨，然后发现其实观众还有网友朋友都觉得哇还可以这样啊，都是在我们的创作当中把它加进去才能有所体现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啊作曲家呢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坚持的，就是别人怎么说我都会坚持自己的某一种创作的观念。 郑阳也一样，好多事儿他坚持。李老师我不是这么认为，他不这么认为。但是 比如说什么样的时候呢？ 比如什么样的时候我不这么认为，比如说我们周记通南北里面有一段好多人听完之后觉得特别跳，怎么就到新疆了？其实不是，我们文案你看完你知道，周记通南北大运河带动了商贸，当时我们是跟阿拉伯人做生意，所以他有了一段西域音乐，好多人听完之后觉得那段不对，所以我也跟他商量，我说要不行咱把那段去掉吧。我不是这么认为的，那讲了好多，这种坚持我觉得是对的，因为你要理解了这个作品之后，你才知道这个不违和，搁到里面这么一段新疆风格或者阿拉伯风格的音乐在里面非常合适的。 这一段听起来确实是非常有异域风情，但是好像又和我们这个整个的作品呢又是一个整体，就是既对立但是又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另外一个他在这个作品上付出真的是非常多，你刚才说和谐的的确确他从我们讨论方案到后期他跟我们乐队的人，他不是说第一次写民族管乐大部头的作品吗？他为了确保自己成功跟我们乐队的骨干座谈，了解每一件乐器，你给我展示一下你的乐器还有什么技术， 其实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对呀、啊，然后跟他们呢就更是沟通更多了，这几个主要演员包括唱啊软啊声啊沟通太多了，然后我们后期排练从试谱开始每次他都去，甚至于晚上走不了了，他改谱了嘛，走不了晚上在我们旁边找个酒店住下，第二天早上确保九点钟排练就出现在排练厅， 很辛苦。 是啊，那种付出我觉得能确保这个成功。 所以从一开始有了这个我们的想法到最终我们在中山音乐堂首演大概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呢？ 一年差不多。一年。 一年多。 对，从开始策划这个方案 到 最后呈现出来真是得有一年。 我们因为是这样，我们是前一年不是写宗柔吗？宗柔写完之后，我们就觉得他行吗？就开始跟他探讨， 马上预定， 就开始聊了，你知道吗？我就赌他能行 啊。 所以他的东西让人耳目一新，觉得哦，民乐可以写成这样， 嗯， 是这样。 所以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用说拘泥于哪个作曲家他擅长哪个领域，完全不用这么考虑，因为他可能尝试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会给这个领域带来一个非常新鲜的不一样的感觉。 他写完这个宗轴里的紫金三合之后，我们俩聊，他就说嘛，他说我突然觉得对创作民族管乐又特别感兴趣了。 嗯， 我说那你要感兴趣，咱俩再深入的聊一聊。 嗯， 所以最后就聊到这儿。 嗯， 这个他是不矛盾的音乐创作， 对， 无论他原来写了很多西洋的管弦乐， 嗯， 对于写民族管乐其实不矛盾，只是对民族管乐这些乐器的性能更多的了解 ，OK 就出来了。 嗯，那么刚才我们的中阮首席还有我们升首席雨涵和郑阳两位老师呢，也说到在整个这个作品当中啊，其实比如说像阮就不只用了一种阮，它其实是用了四种。那升呢，同时也是我们说这是乐器的族群，都一一的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这个音色哈。那您当时这么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是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整个这个作品的元素会更加丰富，会更加饱满吗？ 嗯，我觉得做艺术一定首先要有想象力，然后要有魄力， 嗯， 要大胆。不能够被传统思维和以固有的形式或者手段呢禁锢住，因为如果你畏首畏尾在艺术上呢，音乐就永远不可能向前推进。 嗯， 但是我们所说我们向前推进和创新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阻力。 对， 这些阻力是肯定会遇到的，我们现在会遇到，那么几百年前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李斯他们也会遇到。 嗯，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要始终要有勇敢的突破的精神，我们才能够有可能出新东西。所以我当时在创作每一部作品的时候呢，我都要想一个创新点，这个创新点一定是要就是说我们之前没有过的。这样的话呢，不论从艺术上还是我们的趣味性上，我们都要让人有耳目一新的体验。我觉得尤其是做艺术要勇敢。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像刚才跟李团和几位老师说到的那样，我们一定要积极的沟通，那么我们该有所坚持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艺术的一种创意和理想。那么我们当讨论出来有更好的一种建议的时候，要积极的采纳，这个度呢要把握好，这一把握好了，这个作品就能够成功了。 嗯， 所以刚才您听到的，不论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周记通南北》里面异域风情和极度两种文化的这种直接对峙，产生的这种非常让人哎呀让人觉得神奇的这种文化之间碰撞的效果， 觉得穿越了， 哎，穿越了。 嗯， 还是我们刚才在一个作品当中，我们一个人把四个整个阮族都给展现了，还是我们声演奏家郑阳老师啊，这是跟我同名同姓的，说的，那这个声的这个音色和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开发，甚至让你有的时候觉得错觉，有的时候哎呀，这个乐器到底是什么乐器？其实都源自于我们大家要勇敢，我们大家要有这种魄力，然后才能让我们的艺术耳目一新，与众不同。 嗯，那么雨涵老师，整个的作品当中，您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片段是哪一个呢？ 您要说是印象很深刻的片段的话，其实每一个阮的展示都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嗯， 您与其说是我对其中某一个印象，某一个片段印象比较深刻呢，那倒不如说是我对这个这首作品中它所牵扯到的这八首民歌的这种风格和民歌素材的整体，让我印象其实是更为深刻的。这部音乐作品从南到北的音乐素材它全部涵盖了，运用一个水精灵拟人形象的主题，将这八种类别的音乐全部涵盖到一起，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嗯， 要咱们说茉莉花咱们都听过，沂蒙山小调咱们也听过，刘大哥讲话呀，什么霸王别姬啊，这些单独来说咱们都是听过的。但是你如何用一种音乐主题将这 8个不同的音乐元素串到一起，并且毫无违和感。同时 还得有民乐的这种元素。 对，还有民乐的元素，同时呢，还能让你有一种8个省市之间有一种梦幻联动的这么一种交替感。 嗯， 这个是让我 这感觉得特效啊！我怎么觉得？ 对，对对，这个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嗯， 所以包括从最开始的浙江地区的这个音乐元素开始，一直到最后，汇总到了北京，然后像有一个梨花颂的一个这样子的音乐主题， 嗯， 这个整体下来我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就是通透， 嗯， 就是从来没有哪一首作品是能让我这样子的用音乐类型的这种语言能如此从头到脚的这种通透感。 嗯，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玩起来，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因为我并不是很能听得懂有的他们的这个作品哈，哪个地方属于即兴的，哪个地方不是即兴的。但有的时候我们在比如说一场演出结束的时候，我会跟艺术家一起吃个饭，他们在当时的时候，他说你在那个段子的时候，我听出来你在玩，但我在想回头看你什么时候结束，我怎么接。就我觉得其实这样的碰撞也很好。 对 对， 对，包括郑阳老师也在我的这个运河明珠这个篇章当中呢，也给我的每一件软的乐器都留了自己可以自己即兴的地方音乐段落。对，他就是不仅仅是顾及到了这8个省市的音乐，同时呢他还会替我想到啊，我希望把我的每一件软的特别擅长的音域和音色， 嗯， 然后通过这些音乐素材，然后再以即兴的方式再展示出来一遍。 嗯， 因为所以后来我们就开玩笑嘛，说这个运河明珠这个篇章是大运河整个套曲中最长的一个篇章，大概 15分钟。 对，15分钟。啊，对，15分钟的一个篇章。嗯，因为它里面真的是不仅仅涵盖了这8个省市的音乐素材，还有专门为每一件软的乐器做出一个即兴展示的部分，其实都很精彩。 嗯，我怎么觉得这个听起来像是我们的这种民乐的一个动态的展览，看我们有，我们有这个技术，我们还有这个乐器，我们还有这种的唱腔，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哈。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作曲家在做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去采风啊？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吗，郑老师？ 我们这个采风环节呢，是每一部作品要想创作成功所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嗯，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非常直观的对于我们要写什么的一种冲击。 嗯， 而这种冲击呢，我们必须要看到了才能够体现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呢，因为很特殊，受到了疫情的一些制约， 嗯， 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弥补的措施。 嗯， 具体的可以让李团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过程。 李团又突破创新了， 对，郑阳也提到了说这个受到疫情影响，其实我们之前的一部作品中轴也是一样。 嗯， 中轴我们前期的策划会全是在线上开的 啊， 这部作品也一样。我们原定的好几个采风点都是因为疫情，比如扬州， 嗯， 我们特别想去扬州，都是扬州爆发疫情了， 对， 就没去成。然后后来我们去了安徽， 但安徽去了之后呢，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儿，就是它是有一段保护了千年的一段大运河，所以我们在那儿感受也特别深。当时郑阳他们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启发。 嗯， 另外一个后续我们借助好多影像资料进行了一些采风活动， 嗯， 包括一些讲解，我们也请了很多的运河专家，国家最有名的几个运河专家， 嗯， 都是我们这个项目的顾问，都帮我们做了好多的这种讲解，所以确保了我们这部作品的一个成功。 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一部作品的创作的时候，要充分理解它的内涵，而不是说哦，我好像我的主线，我的这个抓手是一条大运河，然后大家要有这个想法就行了。但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做大量的案头的工作。 他们看到之后会不一样，那感受完全不一样。 嗯， 包括说在影像看到的和在实地看也不一样。 嗯， 所以当时他也是在安徽那种感受特别深在那儿。 嗯。这么多的打破常规的元素，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当时郑阳老师您有没有一些忐忑呢？就是觉得哎，我这个是不是太跳脱了？ 这个大运河这部作品，囊括的这种跨越时间空间概念之广，确实是之前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嗯， 就像刚才李团也提到的，我们不仅仅是京杭大运河这一段， 嗯， 我们是大运河整个所有囊括的全部的一种写照，一种描绘。 嗯， 那这里面千头万绪到底该怎么写，怎么表达，这给我们所有人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难题。 嗯， 所以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方案呢，是不停的在自我推翻，自我更新，最终到了我们现在这一个比较高级的，而且呢也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呈现方式和结构。而这个结构是我们整个创作团队各位老师的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共同探讨出来一个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的大运河这么厚重，这么跨越度这么大的一个题材呢，能够表现得立体完美。 嗯，那么除了这部非常精彩经典的作品之外，我们北京民族乐团后面还有什么样的作品要推出吗？李团， 一个是近两天啊，就是人民音乐出版社也在找我们， 嗯， 说想出版这部作品，因为当时人民音乐出版社去了好几位编辑去看我们这部作品。 嗯， 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想在明年啊把它录上了啊，出版一张 CD， 把大运河，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我说用音乐的形式来宣传大运河。另外一个，我们既然做得好听，我们就希望让更多的人听到这部作品。 没错。嗯，郑阳老师， 首先我觉得这部作品我对他很有信心。 嗯， 我觉得这部作品在我们这么多人集体智慧的努力下，它一定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嗯， 我们会长演长新，越演越新的。我相信我们大家每一位都对他有着非常非常高的期待。然后刚才也说，既然我是一位新人，我也会尽我最大的所能啊，在这个，因为我们民族管弦乐是我们中国我们文化自己的音乐载体， 没错。 虽然我介入的是晚的，我等于是说去年我才介入这个领域，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缘分，一切都刚刚好。那如果我可能再提前，可能还时机还不成熟，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我在其他创作领域的积累的一切和我的人生阅历和体会，都是我能够为中国传统民族管弦乐创作的一种积累和铺垫。 嗯， 那么我现在我觉得积累的到位了，是时候该为这个领域做贡献了。 嗯，哇，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啊，恨不得就是现在马上就有一场新的演出，然后等着我马上再去体验一下啊。 是这样，北京民族乐团呢是在去年的7月24号， 嗯， 正式开播了我们的微信服务号，叫国乐府。嗯，这个呢我们也是在所有的职业乐团里面第一个达到虚拟音乐厅的一家。 虚拟音乐厅。嗯， 因为是这样，就是北京民族乐团在北京市是比较年轻的一个乐团， 嗯， 目前还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属于自己的一个音乐厅。 嗯， 那 那我们在线上做了一个虚拟音乐厅，我们现在目前分几个栏目，一个是国乐群英会、国乐下午茶，还有国乐梦工厂，还有一个国乐最现场。国乐最现场呢，我们是在从去年的7月24号到现在，我们积累了很多我们首演的经典的一个演出项目，都挂在上面。所以我想了解北京民族乐团，可以到微信服务号上搜索国乐府， 国乐府， 对，会看到北京民族乐团很多很多的演出项目。 好的，再次感谢北京民族乐团的几位重磅的嘉宾做客我们的活力会客厅。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北京民族乐团的其他的作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国乐府或者是北京民族乐团，里面都有一些精彩的作品啊，供大家欣赏。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 拜拜。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遗产。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rom light,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盛开。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像彩虹一种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真辛苦，出门堵。